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8集。 是在池房批阅最近的公文呢，攒了好一堆，今儿应该就在东厂待着了。 前面就是池房了。沈问行微微放慢了脚步，笑道， 虽说我认干爹认得比哥哥早几年，但哥哥年纪比我大，是该叫哥哥的。 夏侯亮有些懵，问道， 什么玩意儿，认什么干爹，谁认干爹了？ 沈问行也懵了， 您不是半个月前刚认了咱督主当干爹吗？还改姓了，外头都传开了。 他愣了会儿，又换上了一副了然的表情。 哦，哥哥呀，不必觉得不好意思，您年纪是和干爹差不多，可架不住干爹是督主呀。您别看干爹年纪轻轻，宫里人都喊他老祖宗呢。地方官来京述职，脸皮厚点的上赶着叫爹呢，他们那岁数比干爹大了一轮都不止了。 夏侯练听了半天，总算听明白了，感情外头人看他改了姓，以为他认了沈爵当义父，这他娘的叫什么事儿？莫名其妙就成沈爵儿子了。身后忽然传来沈爵的声音， 你们在说什么？ 沈爵刚上茅房回来，刚走到廊子底下，就听见沈问行在那说什么干爹干爹的，往边上一看，正瞧见夏侯练愣不拉几地站在那儿。大冷的天儿，他穿得薄薄一层，夜撒底下仿佛就一层中单似的，看得沈爵皱眉头。 你怎么就穿这么点儿？ 沈爵摸他的手，一块冰似的，比他自己的手还冷。夏侯练一向体热，若不是冻着哪会这么冰？ 穿厚了行动不方便，反正又不冷。 夏侯练道。 不冷？手这么冰？ 沈爵皱眉看他。 手露在外头吗？其他地方不冷？ 沈爵瞟了他一眼，把他的手揣进怀里捂着，拉他进了直房。屋里烧着地笼，一进屋就暖和了。沈爵把自己的手炉塞到他手里，坐下来道， 刚刚你们俩在说什么？ 沈问行把事儿给说了，听得沈爵也郁闷了，好好一媳妇儿怎么就成儿子了？沈爵皱眉皱了半天没言语。沈问行摸不清这祖宗在想什么，用拂尘搔了搔鬓角，又道， 前儿戴大人捐了银子到户部，听说是把卢陵老家的田地宅子都卖了。 沈爵哭着眉头叹了一声， 先生这又是何必，他那点银子塞牙缝都不够。罢了，沈问行，你去将我在京郊的别业卖了，捐国库吧。 夏侯练道。 我也捐。 你捐什么？ 沈爵眯斜着眼睛看他。 捐你的裤衩子。 伸手捏了捏他薄薄的衣袖。 银子都花哪儿了？喝酒赌钱还是嫖妓？竟连袄子都做不起了。让你去我府里做衣裳又不肯，冻成这鹌鹑样。 夏侯练扯回自己衣袖，道， 我哪有闲心赌钱嫖妓，最多喝点小酒，我那儿有很多藏刀，都是名器，卖了能得许多银子了。 你省省吧。 沈爵挥手让沈问行退下，自己走到立柜边上，取了件厚实的袄出来。那是沈爵放在直房里备用的袄，织锦面料，暗色西番花纹，熏了瑞脑香。夏侯练捧在手里，满鼻子都是沈爵的味道。 穿上。 沈爵重新坐回官帽椅。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，我就拿我那儿的旧衣裳给你。我裁新衣裳裁得勤，有些旧衣裳干放着也是浪费。你现在是大当头了，月俸按例应涨了不少，你先去我的账房支用，就在你的下个月月俸里扣，你看可好？ 老这么冻着不是事儿。夏侯练妥协了。 好， 免得让外头人说我亏待自己干儿子。 沈觉笑得很揶揄，这小子当爹当上瘾了。夏侯恋不理他，一面低头解衣带，一面述职。 根据这半个月清查的结果，齐兰现在的确没有暗潮了，暗桩都散入普通商铺、当伙计、账房之类，还有的是贩夫走卒，在城中另房子过日子。李芳的商铺和小门小户的仆役清查了大约一半了，但是 什么？ 经理毕竟有头有脸的人物多，随便滴溜一个出来都是侯爷爵爷，得罪不起。我猜定然会有些暗桩混到大户人家当杂役，但这一方面就不好查了。 沈觉冷笑， 有什么不好查？东厂抄家连首铺都抄的，还动不了他们吗？明日我借皇上的名义发一道敕令，让他们备好家中仆役卖身契和户贴，你挨个检查便是，谁敢不听话只需报到我这儿来，我让他好看。 说罢又摇头， 这样筛查还是太慢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你可有抓到活口，审问出什么来？ 夏侯恋脱下夜纱，开始解夹袄的衣带。 没有，抓到的大多都是最底层的暗桩，阎罗天子光听过名儿，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我还问了八部，他们也不清楚。邪兰现在都是单线联系，藏得严严实实。他们只知道伽罗罗来了京师，却不知道在哪儿。 藏的倒是深，约莫是明面上一个身份，背地里一个身份，才这样难找。找不到阎罗天子，便找段九。过会儿你跟我说说段九的长相，我磨一张画像出来。 你还会画画？ 夏侯恋抬眼看他，沈觉嗤的一笑， 怎么不会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不学无术？ 也是。夏侯恋想，沈觉这小子学什么都快，学什么都好。小时候他背那些酸诗背得晕头转向，沈觉只要看一眼就能自己作诗了。夏侯恋把夹袄脱下来，露出浆洗的发硬的棉布中单。沈觉背靠椅背，拖着下巴看他。他常年摔打，身材好像刀刻出来似的，连硬邦邦的棉布也遮不住那流利的肌肉线条。正想换上夹袄，中单被沈觉扯了一把，露出尽实的肩头。沈觉说道， 礼衣也一并换了吧，洗得这么硬，穿着舒服吗？ 夏侯恋一愣，说道， 不用吧。 沈觉双手一扯，他的中单顿时裂了一道口子。 啊，裂了，所以还是换我的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